也许争不过天与地，也许低下头会哭泣，也许流泪需要飞进心里，会有玻璃墙出不去，一生与苦难做邻居，伟大时光已夺走你什么。在脸孔上是面具，流言比刀剑还锋利，金钱的脚下有太多努力，人心有多深不见底，灵魂在逃亡无处去，现实像车轮过失之蚂蚁。